最后的吻，如此冰冷，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。眼看着你走了，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的天空无法猜透，多余的眼泪无法挽留，什么都成功，感觉真的好脆弱，被呵护的人原来不是我。我不要你走，不想放手，却又不能够奢求，同情的温柔，你可以自由，我愿意承受，把昨天留给我，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 在留步齐牵手，尽没悲痛于背后，新的你情待每天重头，凉棚伴我看星宿， 十数个春秋， 对这天空的爱活的自由，你绝会永远拥有。浪漫若是风筝的起舞，断掉线的你仍然也胜过活在笼笼，那次实代价太高，风吹到化作片片空中飞舞，朋友

不要停留你的脚步，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。虽然你我偶尔想起痛苦，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，幸福，幸福。看那海面上潇洒的海鸥，快把忧虑全部抛空，快把忧虑抛空，跟着我来，忘掉寂寞孤独，寂寞孤独。不要不要停留你的脚步，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。虽然你我偶尔想起痛苦，但是千万不能越幸福。不要不要停留你的脚步，把那夏日季节紧紧留住。虽然你我偶尔想起痛苦，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，幸福，幸福。阳光多灿烂，把你的热情散布在天空，忘记一切烦忧，选择一个属于自己的路，自己的路。不要不要， 萤火虫，萤火